講咩話？ 我話酒並唔係咁飲噶。 應該係點？ 一句說話，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了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男女味蕾， 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咯。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是很容易的，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啊，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嗰啲 事啫， 即係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咧？我一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仔！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大家好，我是阿饼，你现在听紧嘅系 www.w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好，又到唔知第几集嘅今日讲古仔， 有网友话俾我哋听，好似第十集啊，系啊， 即系而家第十集， 系啊， 哦，哇，十集噶啦， 系啊，十集噶咯， 哇，两个几月噶啦， 好快、啊。 对上嗰几集讲咩我都唔记得咗。我真係唔好记得，上个礼拜讲 Bitcoin 啊嘛。 係跟住再上个礼拜就係讲啲公司系咪纠纷啊。 係咁上下啦，嘩真係唔记得，嘩十集㗎啦。嘩人生苦短啊。 跟住就我哋有集讲咗 John 家嘅。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嗰集有 Kelvin 喺度啦，记得啦。 係。 咁就今日讲嘅又係啦，上下半场不同题目，咁希望可以分开讲到。如果唔係就一集一个啦。咁上半场即係呢一节呢就讲呢个嘅近排喺国内好多讨论嘅债券代持同埋养券呢个问题。 其实咩叫债券代持呢？ 债券代持嘅代持同養券是一樣的道理嚟嘅，不過只是長短的問題嘅啫。嗱，可能我會記錯咗啊，你記錯咗，你哋喺 Facebook 更正我。個道理是一樣的，代持就是話咧，我有扎債券，阿迪你幫我揸住先啦，短時間啊。養券咧就是話係長時間嘅，不過譬如我買咗個三年期債券，阿迪你幫我揸三年啦，啊咁嗰個原理就是話咧。我用一個定好嘅價錢，你幫我買咗佢定好嘅息俾翻我，咁、跟住呢三年之後呢，譬如養券養三年，你養完之後呢又大家傾嗰個價錢啦，三年之後我會喺呢度買返。本質上嚟講呢就冇乜大問題嘅，外國亦都有嘅，不過大陸你知大陸啲人創作啲名出嚟呢做得特別衰嘅啫，養券就俾人感覺上好似道德上好似差啲啊，好似養二奶啊啲咁樣啊，代持又好似俾人感覺上就係唔係你嘅，你又揸住佢，你係你嘅，你又唔揸佢咁樣啊，個名俾人感覺上係差啲。咁但係其實你好簡單去睇，即係好似股票借貨都有啦 ，stock lending 啦，你咪當係一個 debt lending 咯。我有扎貨話的嚇，三年嘅國家級嘅債券嚇，兩厘息。咁100蚊一股咁樣啦，咁、你而家101蚊、阿迪你幫我揸住先啦，咁樣咁你俾錢我咁樣。好多外國嘅 hedge fund 都會咁做，咁揸住嗰啲 core holding 嘅嘢呢咁就借咗出去嘅。咁喺大陸裏面點解會掀起咁大嘅問題呢？最主要呢就呢樣嘢就衍生咗兩個問題。第一樣嘢就係嗰個利益嘅灰色地帶啦。即係話我係一個基金經理，因為大陸裏面呢買一啲嘅國債呢基本上分咗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就是銀行啦， 第二個層次就是基金經理啦，第三個層次就是啲機構性投資者啦，可以咁講，即係未係基金經理嘅機構性投資者啦。咁啊點解會有好多嘅利益嘅灰色地帶呢？就係譬如我呢個基金，我一定要揸債券㗎啦。基金你講緊100億幾廿億，咁冇可能全部股票，冇可能全部外幣，點都有啲債券。咁我又揸我 call holding 裏面我又揸咗一揸債券。咁因為喺2004年嘅時候呢，中國政府呢就出咗 regulations 呢，就禁止咗、限制咗呢啲咁嘅貨幣基金同埋一啲嘅長線嘅基金咧，就去用佢裏面嗰啲嘅佢嗰個 leverage 啊，即係點講咧？就係話你個基金裏面咧，你有幾多成咧係要啲長線投資，你有幾多成咧就係啲短期投資，咁就限制咗佢哋嗰個投資收益嘅，因為本身我嗰、那個我嗰個基金，我真係要揸足，譬如係六成債券嘅， 係 就算我睇個市睇到幾好，識飛嘅，我最多係四成股票，咁啲基金咪限制咗嗰個嘅收益之下咧，咁大家又諗啦，就係話我都係揸住啲債券，不過我係借咗俾阿迪理，阿迪理回翻嚟嗰個錢咧，我咪炒曬股票去咯。 OK， 即係本身就係咁嘅目的嘅， 希望褪咗嚿 cash flow 出到嚟，可以再投資落個 market 度。 係啦，嗱嗰個利益個輸送咧，就係話咧，因為近排有兩條友就俾人周咗，一個中信證券裏邊即係搞bond 嗰條友啦，嗰個經理啦，就俾人周咗，就唔係話雙虧，而係就係接受調查。嘅要接受調查，咁啊就有人俾人踢爆咗，就係話咧，點解你要捉嗰兩條友咧？你要調查兩條友咧，或者突然之間暴富？呢一兩年裏邊咩暴富？咁啊好似話有其中一條友咧，就拎1000万出嚟投資香港，即係投資移民咯，香港 係 買香港投資移民，咁啊令人懷疑就係話，喂，點解你做咗兩三年，你有成1000万嘅、大佬？頂你最多咪一皮嘢個魚啦，大佬，咁你何來揾咗1000万？跟住俾人掘一掘下咧，就係話用呢啲咁嘅養債同埋代持咧，就佢又收到好多錢。即係條數點計咧就好易計嘅，即係譬如我個基金裏面有10億嘅債券嘅話 ，OK， 咁我借俾阿迪你，阿迪10億債券俾你，譬如你俾3% 傭，嗰度三球啦，咁我同幾條友分，每人都袋一球，咁跟住我又有10億債券，我又借出去，接住blah blah blah， 咁就令到嗰個嘅代持嗰個嘅交易成本好高，損害到一啲嘅基金持有人嗰個利益。基金持有人利益嘅損害咧，基本上中國證監就唔係好理嘅，你唔投訴，就算你投訴我都唔理㗎啦，你咪當上訪咁樣捉你埋去山邊打，係咪先？咁但係點解咧？就係因為我相信係有人眼紅啦，因為你股票冇得玩啊嘛。你股票冇咁嘅灰色地带，冇咁嘅利益喺度，因为股票你唔喐啊，点知原来你班咁嘅基金经理做 bond 嘅基金经理咧，竟然哇喺你又1000万，佢又1000万咁样，咁可能有人眼红咧，喺啲股票行里边眼红咧，咁啊督爆咗佢嘅 ，OK， 督爆咗出嚟嘅，咁啊督爆咗，始终而家都系一个嘅利益输送嘅问题啦，即系我输送啲佣金俾阿迪理，阿迪理又帮我揸住啲债券咁都係一個利益輸送嘅問題。咁呢個問題本身嚟講，本質嚟講呢，亦都唔係一個好大嘅問題。 係囉。 最多就係話多咗啲交易費用，多咗啲俾多咗佣金，損害到一啲嘅基金持有人嘅利益嘅啫。 其實幾似一樣嘢，就係我想問一個信貸機構去借錢，咁而我需要俾個利息出到嚟嘅，我嘅錢係咁，然之後我要搵啲抵押品去抵押嘅，咪就係嗰啲嘢囉。 基本上就冇抵押嘅。 係。 咁總之就係、是個抵押品就係嗰個 bond 本身，嗰、那個債券本身啦，我兑咗10億債券俾你阿迪，你幫我揸住，咁嗰10億債券就係嗰個抵押品啦， 係咯， 係啦，就係所以本質嚟講咧，就乾淨利落嘅，中間夠湧大與細多與少，有啲灰色地帶點樣另一回事啦，另一回事，咁而家牽涉到嗰個嘅問題係乜嘢咧？就係話咧，呢啲咁嘅代持債券咧，就衍生咗另一個嘅金融危機出嚟。 點解咧？ 點解咧？就係話嗱，本來嗰個10億債券喺我手嘅，咁我就借咗俾阿迪理，即係話喺本 book 裏面咧，我有呢個10億債券，但係 off balance sheet 裏面咧，你又有10億債券喎。因為你借咗翻嚟，咁我拎住啲10億債券咧，可能我會整咗啲結構性產品，整咗隻債券基金，隻債券基金裏面有可能有 CDO 啊，有 SIV 啊，有啲咁嘅 click 卡咁，又衍生咗好多啲咁嘅結構嘢出嚟。咁跟住阿迪，你借咗我10億咯，咁你又拎住呢個10億嘅借款人嘅名義咧，呢、這個債10億債券咧，你又整咗個結構性產品出嚟，OK 咁假設事情如果唔及誤嘅話咧。 阿迪你呢十亿债券，你问我借咗十亿债券咧，你又可能会借俾阿牛、啊。 嗯， 跟住阿牛拎咗啲十亿债券咧，佢又整咗个产品出嚟。 嗯， 阿牛又借俾杰斯，杰斯又整咗个产品出嚟。阿杰斯借俾 Kelvin 又整咗个债券出嚟，整咗个产品出嚟。咁啊，一同一组嘅十亿嘅债券咧，就有五组嘅产品走出嚟啦。五个人发咗五样嘢出嚟啦。 嗯， 即系 exactly 就系呢个嘅雷曼爆煲事件啦。 嗯， 即系只要中间有一个爆咗嘅话， 下边全部爆晒。 即系譬如阿牛嗰个基金，嗰个产品爆咗煲，咁啲人问佢喂，褪钱走，我要基金，我要捉钱走啦，咁阿牛要沽嗰十亿债券先至还到钱噶， 嗯， 咁但系嗰个十亿嘅债券个债权人系咪阿牛咧？ 嗯， 就唔系，佢借上借咁借翻嚟嘅，吓，咁假设阿牛话得啦，大镬啦，我嗰个产品爆咗啦，阿牛就嗱嗱临咧就揾个第二个出嚟，揾咗夏萨特出嚟， 嗯。 咁夏薩特俾咗十億個阿牛啦，阿牛又填咗條數啦，咁跟住牽涉到嘅嘢咧，就係一個好大嘅循環啦，即係源自於就係話同一個嘅債券衍生咗千千萬萬無數咁嘅產品出嚟，只要其中一環爆咗煲嘅話咧，大家都要拎翻嗰十億債券出嚟，原來嗰十億債券咧就變咗一百億產品， 係 依個就係雷曼事件爆煲嘅一個嘅翻版啦。 嗯， 嚇、啊，咁大陸裏邊咧更加係冇網管， 嗯， 嚇、啊，咁啊而家已經踢爆咗，就係話除咗呢啲債券之外，仲有好多黃金亦都係啦， 嗯， 啊，咁啊黃金裏邊你當然你揸住一嚿金裏邊有 ETF 啦， 嗯、 你用一嚿金整一嚿 ETF 出嚟。用同一嚿金，你又整咗啲紫黄金出嚟；用同一嚿金，你又整咗啲唔知乜差嘢出嚟。咁、如果嗰嚿金系有一个金矿掘出嚟嘅，嗰间金矿股又上咗市咯。 系啦， 吓、啊、咁我上咗市之后咧，嗰间上市公司咧又印咗啲涡轮出嚟。 系啦， 即系同一嚿金有涡轮，有上市公司，有 ETF， 有紫黄金，都系同一嚿金嘅啫。 系啦， 假如嗰个金价跌， 嗯， 全部冚包散。 系啊。 而家債券就同一個問題啦、 嗯。 如果債券就唔會跌幾個價喺大陸啲債券，咁、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中間嗰條鏈有一個冧咗嘅話咧，就全部冚包散、 嗯。 因為阿牛都唔知喺邊度揾翻 original 最原本嗰十億嗰張紙嗰張債券出嚟、 嗯， 因為阿牛冇嘅，佢可能係一張借款單， 係啦， 跟住嗰喺阿迪你度借翻嚟嘅，跟住問阿迪，喂，我大鑊啊！你拎翻个十亿债券出嚟，我填数先。阿迪都系拎张借款单，咁阿迪又话：，哇，你大镬，我又变成大镬。咁你又问翻我啦。咁、我先至然拎翻十亿嗰张债券出嚟。咁、但系你睇我嘅立场，我系原本揸住嗰张嘢嘅。我的立场就系话：，你爆完到你爆，就迟早到我爆。咁我梗系唔会拎出嚟啦、 嗯。 因为十亿冚紧一百亿嘢嘛，一个盖冚紧十个樽啊嘛。咁我梗系死链。 但系正常地嗱，从正常去问翻姚专嘅嘢先。个监管嘅就系话，你喺内地点都好，衍生一只新嘅产品出到嚟，你 系 应该会受到监管噶嘛？ 系 而后边所谓嘅呢一只嘅产品后边嘅所谓嘅 backup， 应该系查到系边一嚿嘢嚟噶嘛？唔会咁易去做成为一嚿本身原来 最后嗰嚿嘢 而衍生到十嚿嘢出嚟噶嘛？ 最后嗰嚿嘢喺我度啊，大家知噶。 嗯， 最后喺我度。 但系例如呢啲情况即系监管机构系应该会查到呢嚿嘢已经系有个 product 出咗嚟噶，唔会俾佢再铲多嚿噶嘛？ 呢个系监管机构查唔查咧？你唔出事咧，基本上就唔会查嘅。 OK， 咁、只系因为啱啱讲过开头嘅时候，我估计啦，就系有人眼红咧、 嗯， 有部分嘅啲债券基金经理咧，突然之间暴富， 嗯， 咁啊，虽然大家掘下，大家都知噶啦，呢、个一行系咁噶啦，个个都系借来借去代持，又养券，中间佢哋就抽水吓，咁、踢爆咗。踢爆咗就焗住要查啦。咁而家因为大陆里边就好担心嗰个银行体制嘅问题啊嘛，又惊嗰啲嘅地方贷款，又惊 credit card 咁嘅嘢，咁就查起上嚟嘅时候咪特别认真咯。就惊你真系万一爆起上嚟，咁咪中即系应验晒啲外资嗰啲讲法咯。 系 全中国金融体系爆炸咁样吓，咁啊所以而家要好认真地查。但系点查咧？点样去揾咧？基本上冇得揾，啱我讲就好简单，我有十亿嘅债券，已经可能我借咗俾你，你借俾牛，我牛借俾 Kelvin， 啊 Kelvin 借俾杰斯，已经可能有一个循环。何况喺中国里边有咁多个 player 玩紧呢样嘢，里边有咁多债券，你谂下层层叠叠，互相交替，啲杂交事件嚟嘅， 系 吓，咁、我点查翻出嚟？最后嗰个债券其实喺边个嘅手里边呢？ 嗯， 吓、如果我揾到出嚟啦，嗰、那个债券喺我手嘅，中国政府同我证监会同我讲，喂，我揾到个债券喺你手。 喎、嗯。咁我點講呢，我好簡單啫，我唔知㗎喎。咁、啊、我因為我要保持我基金嗰個現金個靈活性。 嗯。 你又我當初我借俾阿迪嗰陣時候你又冇嘈我。 係。 係咪都係照足手續嚟做。 嗯。 都係照足抵押品咁樣、嗯、我借啲嘢俾你，你俾返個息我。都係咁做咗、嗯、你又冇差我。 嗯。 咁跟住你話原來阿迪就借咗俾阿牛，咁我唔知㗎。 嗯。 係咪咁咪大家鬥唔知，所以而家差呢就係、是charge 緊呢就係、是、中間嗰個嘅利益收受囉，個佣金嗰樣嘢囉。咁但係啲好輕騎嘅咋嘛，好細翳嘅咋嘛，辣唔到內個金融體系嗰個穩定性㗎嘛。咁、 嗯 啊、所以即係究竟最後會變成乜嘢呢，就係、是唔知道嘅答案。 明白明白。但呢件事都要再讲多少少，就係话其实最重要就係究竟多唔多人爆煲嗰一刻就係去攞返钱嘅啫。其实如果一日唔攞钱嘅话、都应该顶得住。 嗱、个问题亦都出现，啱啱讲过，就係话啲基金持有人呢，你唔去到知道就嚟自己爆煲嘅时候呢，即基本上喺国内大陆人係好良善嘅一个民族。佢、又唔会出声 㗎。係。 因为点解唔会出声呢，你都唔知买啲乜。 嗯， 即系你买咗一个唔知乜乜公保险公司，跟住搞一大堆名出嚟，话非常基金咁样啊，假设非常基金，你都唔知道基金买乜。 系 个基金开头，当然都同你讲话，我有债券啦，我有啲股票啦，好稳阵型噶啦，稳阵得嚟高回报噶啦。咁系咯，咁你知道哦，佢有债券啦，佢有股票啦，佢有啲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啦，哦，好似几稳阵啦咁样。咁、但系佢后边做紧啲乜嘢，你系完全唔知噶嘛。 嗯。 就算你话啊，而家踢爆咗喂，有啲债券代持、哦，有啲养券嗰啲咁嘅嘢喺度。咁你打电话过去个基金经理嗰度问啊。 嗯。 你又冇咁嘅渠道。 嗯。 系咪先？就算你打到落去啦，俾你搵到我出嚟啦，咁又点呢？ 嗯， 咁我咪答你咯，冇嘅，我哋边系啊？但系咧，为咗保障你哋嗰个嘅投资收益咧，啊，我哋喺啲债券里边咧，就当然唔会买咗平喺度啦，真系大陆啲基金经理咁同你讲嘅，啊，因为即系佢可以定改讲好多嘢出嚟嘅， 嗯， 即系譬如咁啊，嗱，2004年咧，啱啱揾到啦，就系、是、有个条例《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同埋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 嗯， 因为有呢两样嘢咧，所以咧，我哋喺债券里边咧，我哋要谋求一个更加高嘅回报俾你阿迪。 嗯， 吓、啊、咁你听到都傻咗啦！哇，咁咩叫做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规定咧？就啱讲啦，就系话限制咗一啲基金揸住一啲嘅长仓嘅债券唔喐得，吓、啊、你一定要有某咁程度嘅 proportion 摆喺个债券嗰度、嗯。即系我讲嘅意思就系话，其实我揸住啲债券冇乜几多息收， 嗯、 又坐住啲钱又唔好啦，咁所以我咪借俾第二个用嗰笔钱出嚟炒下股票咯，帮你搵最多啫。咁但系讲一大抽嘢，你俾我讲到头都晕咗噶， 系啊， 跟住你又发觉咦，好似冇乜问题，咁、我又唔会投诉噶啦，系、咪中国证监其实主要嚟讲就系、是。就是、打緊嗰個嘅利益集團嘅啫嘛，打緊個餅仔嘅啫嘛，打個餅仔唔係唔想你有餅仔，而係就話你個餅仔太多啦、太大啦，你麻煩你分啲出去、或者你衍生呢個餅仔嘅時候咧，你影響到人哋個餅仔，麻煩你就你自己收斂下啦。 係 咁、所以咪兜咗兩條友入去查咯，兜咗兩條友入去查咯。咁、所以而家嗰個問題就非常之複雜。 嗯， 如果从埋一个 regulator 嘅角度去睇，就是、要问一样嘢啦，就系话呢啲代持究竟嗰个种子衍生咗几多倍嘅杠杆出嚟咧？ 系 啦，即系后边啲产品衍生几多出嚟咧？ 系啦， 呢、这个100倍、10倍， 系啦，呢、这个令我谂多少少学术性少少嘅问题。我哋过去都知道啦，呢15、16年嚟中国嗰个 M2 嘅增长率惊人啦、某程度上其实亦都可能系一个呢啲咁嘅债券代持嘅一个衍生出嚟嘅。產品就係令到個 M2 嗰個增長係咁大喎，倍數有可能係。係 㗎，你即係你 無端端本身係一個 product，OK，、其實你十倍嘅意思就係話九嗰個嘢係一億嘅，你共幹咗十倍就已經去到10億啦 ，OK， 即係因為你可能就係一路傳落去經九手嘅時候就已經去到十倍㗎嘛，你係咁樣一路。group 大咗嘅條數， 所以你話咧，即係金融海嘯嘅其實咧，嘅同時間咧，咪倡議個 deleveraging 嘅，即係去杠杆化、decoupling， 即係大家唔好連埋一齊啦，唔好咁 couple 啦，話就離婚算啦咁樣。呢兩樣嘢都係真係真係得個噏字嘅。 係啊， 杠杆係呢個投資市場裏邊必玩嘅遊戲，冇杠杆你就冇嘢玩，因為杠杆你形成一個杠杆嘅過程當中咧，你有好多利益， 冇錯、 你有十倍變100倍。一倍变十，十变100，中间系好大嘅利益。呢啲 投资市场是人的劣根性的总结来的。 嗯，而且呢今天听耀尊讲的故事呢，不同的地方最是什么？美国是美国当日爆煲，即是所谓次案加雷曼爆煲的原因是他们自愿性地知道个杠杆的倍数而导致到他爆煲。OK， 但今次不同的是就是说，因为你其实是每一个呢是一嚿一嚿搭上去的啫，仲要是以人或者一个团体个单位去计， 系啦， 咁内地就好多单位嘅 ，OK， 系啦， 佢哋系唔当，即系第一嘢，佢哋我相信佢哋唔识咁样系叫杠杆啦 ，OK，但我哋听完成个背后嘅故仔就系，佢系用一个个单位嘅人手去冧爆咗。诶， 你讲得啱啊，呢啲咧喺国内里边啲杠杆咧，佢又唔系一个制度衍生出嚟嘅，有时候，而系即系唔系个制度衍生个杠杆， 嗯， 而系个杠杆变成一个制度。 系啊， 即系譬如咁讲就系话，即系开头大家可能。在代持呢個 case 裏面，喺 at the very beginning 喺最開頭嘅時候，大家冇諗住變成一個咁大杠杆。不過最原始就係話，我揸啲債券，阿的，我借俾你啊， 嗯， 你幫我代持啊， 係 嚇，可能係咁樣。 頭先耀尊講咗一個股，一個例子幾得意，就係話一個金礦本身 ，OK， 佢上咗市，佢集咗資一嚿錢，然之後佢 OK， 佢用嗰嚿金礦去衍生咗一啲可能基金出到嚟，又賺咗嚿錢，因為佢再衍生出嚟一啲債券，亦都賺咗嚿錢，然之後加埋嘅就係話 ，OK， 可能嗰啲債券再以咁樣債券代持冧上去嘅話，係一個好鬼大嘅嘢，係 一個好巨規模。咁 但係我哋嗱集一集團，但係我哋知道嘅話就係內地人個角度就覺得，喂，我有個金礦，我梗係上完市之後，我仲可以衍生一個基金出到嚟咯。佢哋覺得。啱咁嘅道理， 咁我掘咗嚿金出嚟，我未卖嘅喺我度，咁，我又发觉，哇，原来呢个世界对啲黄金 ETF 有需求喎， 系啊， 咁我咪整个 ETF 出嚟咯。 喂，大佬，我真系有嚿金喺度，佢哋会咁样觉得噶？ 系啦，所以就系话系嗰个系个杠杆，亦变成个制度，还是个制度变咗个杠杆出嚟啦？ 好得意， 呢喺国内里边咧系一个好拗爆头，呢个系国内里边咧喺个投资市场永远都系好难搞，或者去到好多最后一啲嘅捉虫嘅境界咧，就系话佢喺嗰个嘅投资哲学里边咧，喺最开头最好高端嘅里边咧，系大家都搞唔清楚嘅。 嗯， 吓，咁总之就见步行步。 嗯， 我揸住旧嘢，我冇理由坐喺度。咁我喺嗰舊嘢裏面，我又搵啲嘢出嚟撈啲油水。咁，舊嘢落咗阿的嗰度，你又係同一樣嘅諗法，你又撈啲油水，大家撈下撈下就變咗個槓桿。 嗯， 而家就要拆返呢個槓桿出嚟嘅話呢，其實真係講真，我係講得好簡單嘅。 我明啊，係啊， 我講得好簡單嘅，因為我係講緊啱啱講嘅例子，就係話我有十億債券嘅啫。 嗯， 國家級嘅債券 係啊。 如果撈到中間，譬如我走咗去阿的你嗰度，阿的你就走向牛嗰度，阿牛就拎住呢個十億債券嘅借貸人嘅身份咧。原來阿牛咧，我頂佢喺唔知邊度咧，就又拎住十億唔知咩企業債券 係啦， 冧㗎啦，嗰間嘢就係執㗎啦。嚇，咁你又可以將嗰十億國家級債券喺阿牛嘅層面就包咗落去一個加埋你嗰個嘅就嚟冧嘅債券企業債券，又要整個產品出嚟，就買咗俾傑斯。咁傑斯買咗之後呢，發覺頂奶嘢啦，頂你死人牛一老點我，佢嘅，一半嘅嘢呢就係冧嘅，跟住傑斯喺床下底又掛咗嚿金出嚟，譬如咁講，我又知兩阿牛嗰樣嘢呢，我擺多嚿金啦，又整個產品出嚟， 係 呀，咁跟住去到 Kelvin 嗰度，Kelvin 又發覺有三樣嘢喺手啦， 係啦， 買咗一樣嘢有三樣嘢喺手，阿牛嗰啲債券就冧㗎啦，阿傑斯嗰嚿金又冧緊價，死啦，跟住 Kelvin 呢裏面呢就掘啦，就掘咗個 Wagger 先，就嚟上市嘅 Wagger 先， 系啦，摆埋落去， 摆埋落去， 吓， 跟住就卖翻俾我，跟住卖翻俾我，跟住我发觉，咦，砌下，咦，那嚿债券咪我嘅， 系啊，最惨咧，我谂到咧，那个复杂性就系咩咧？一路都讲紧系政府嘅债券啦，假设系头先去到中间位嘅就话，阿牛拼咗一扎可能烂咗嘅业债啦，就系一扎 OK， 如果要 packaging 嘅话，就系可能一个包装本身有一部分系好稳阵嘅，而个企业债可能系烂嘅时候，个息率系好高，回报翻嚟嘅，就去拼咗可能收紧十几厘嘅债，一路拆落去啦，而佢亦都可以拆反生。拆翻两嚿嘢出嚟去衍生其他债券啦，但个问题性就首先要知道嗰个国家债嘅话会牵涉到落去，假设如果真系牵涉到落去地方政府层面嘅债券嘅时候， 讲咗我想讲， 咁就好大镬噶咯。 系啦，即系如果有啲地方债，即系发觉嗱兜咗个圈啦，本来我系一， 去到阿的加多一，阿牛又加多一，已经加几样嘢，跟住翻翻嚟我嗰度，我揸翻转头，跟住爆咗煲。嗱，我个角色，我个立场就好复杂啦。我系最终个国家债券嘅最初持有人，跟住翻翻嚟，我变成呢个债券嘅衍生产品其中一部分。而去到中间嘅时候咧，阿牛又夹咗啲地方债落嚟，阿杰斯又夹咗嚿金落嚟，阿死人 Kelvin 又夹咗个 Wagon 先上唔到市嘅，就系执笠嘅一个网台落嚟， 系啦， 跟住。爆起煲，中国政府派个人问我：你知唔知你个基金债系啲咩啊？有啲国家债券咯，有啲国家债券嘅唔知点解买咗佢啲衍生产品翻嚟。你谂下，我系做紧一个对冲啊，还是系做紧一个杠杆啦？ 系， 还是做紧咩咧？ 系啊， 我自己都唔知嘅。嗱，因为而家中国里边咧，啱啱讲阿的，你讲得最其中一样好紧要嘅嘢，就中国里边而家银行体系咧有三大，本来有两大疑难，一就系地方债券，二就系影子银行， 系 影子银行就系等同，即系假设系等同理财产品啦，即系话啲银行里边咧就唔想自己做啲咁高风险去 吸水嘅嘢，就自己整咗啲理财产品，就用间影子银行去卖啦，咁但系背后其实大家都知系间银行嚟噶啦，但 系 中国政府就话其实同关银行唔关，算啦，唔关事啦，嗱，地方贷款平台已经系讲紧唔知几多十万亿，国内嘅理财产品亦都系讲紧唔知几多十万亿，呢个咁嘅代持问题，亦都系讲紧唔知几多十万亿，加埋起上嚟再系点讲啊？再即系加埋假设一百亿啦，呢三样嘢吓。你再係供乾咗佢成十倍嘅話，你呢度講係一千億，呢度講一千億，但係呢三樣嘢係騰楞瓜楞騰㗎喎，即係正頭先咁講，中間係走出嚟嘅時候轉返轉頭，你去到中間係夾咗好多嘢埋嚟，我揸返住晒喺手喎，咁所以呢呢、這個嘅，如果你係一個基金經理，你係一個嘅 financial engineering， 一個好高級嘅人，或者係超脱咗人類智慧嘅人咧，你可以試下喺屋企裏面咧，就諗一條計，度一件產品咧，有齊曬呢三樣嘢，有地方貸款，有理財產品，有債券代持呢三樣嘢，我睇下你爆成點。我睇你爆起上嚟嘅时候， 系 你爆最多系输钱，你嗰啲基金持有人输钱，但系中国证监咧，我谂咧系告你唔入嘅，因为实在太复杂啦，佢都唔知告你乜啊，真系，最多告你去咗海南盛宴嗰度咧，拍咗几件嘅啫，佢告唔入嘅呢啲，因为实在里边嗰个结构咧，将会系牵涉成一个非常之复杂嘅嘢嚟。 我又谂到多样嘢嘅，就系话 ，OK， 我哋即系又系回翻基本嘅經濟概念 ，OK， 當時喺抌咗四萬億出嚟，衍生咗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問題啦。咁但係當時確實話喺2009-2010年嘅時期，成個中國，我哋大家都知道個 M2 market 或者成個市場本身個資金流係好多多得好緊要嘅。去到一年中嘅一年尾嘅時候，亦都 OK 個資金流導致到個樓市係一路炒咗上去。咁而家基本上係咧，我自己有個睇法咧，成個無論個樓市又好，所有嘅投資產品都好咧，係你見到 frozen 咗嘅，係靜止咗嘅。 係噶， 我諗佢個兩難嘅局面咧， 你見到嘅就靜止咗，你見唔到嘅就好活躍。 OK， 国内嘅理财产品系好活跃嘅。 OK， 吓好五花八门， 但 乜春都有。 但系嗰两难嘅局面系咩？就系话 ，OK， 可能真系内地嘅政府睇到会爆煲，所以即刻禁制去停。但系当禁制去停，去到呢个位嘅时候，发觉你再查落去要处理咧，可能唔系三五七年可以解决。 所以啊，你又讲咗我想讲嘅嘢啦，真系你啲思路真系非常之吓。啊，牽引住我啊！即系而家个问题就系，正如头先阿的你就咁讲啦，你中国证监要禁停，银监要禁停，但系一停即爆。 系， 因为假设就啱啱嗰啲债券代持要禁停嘅话，全部代持嘢拎出嚟交代，我会点样咧？我揸住嗰十亿债券，我即刻沽，系嘛？ 系啊， 我即刻 call 翻你班衰仔翻嚟， 系啊， 你全部拆散晒佢，跟住我要沽啊，大佬我要走。我一沽咪爆晒咯， 系啊， 系咪啊？我一沽个个都沽，咁嗰个产品链咪全部楞埋一齐死晒咯。咁所以你要禁停，佢又唔敢大力咁样禁停。你唔禁停咧，你又惊 喺个基金界里面呢做啲白色恐怖出嚟。嗱佢唔高调禁停你啊阿迪。但係佢暗地里想嚼你。咁你又会驚㗎嘛。咁你驚咁你梗係喺而家时候洗得乾越乾淨越好啦。咁你清货大减价啦咪掉下掉下掉出去渗咗出街。到最后查到嘅时候话冇啊。 冇啊。 我冇啊。我咪揸咗债券喺度啦。留揸啲股票喺度啊仲输钱添。你个郭树清叫我买嘅我仲输钱冇计㗎喎。咁样。大家都会咁做。你又驚白色恐怖。你又驚佢真係要高调去禁停。但係个市场话俾你听从过去嗰一个礼拜话俾你听保险基金就开始沽緊债券。暗地里沽緊债券。咁你中国政府都知㗎嘛。咁所以你咪要动两条友出嚟嚼两条友出嚟制旗囉。嗰两条友就係啱啱开头咁讲啦就係、是、收一啲嘅灰色地带嘅佣金回佣囉。就嚼你呢啲囉。即係佢喺个 structure 里面佢唔敢嚼你。 嚼唔掂 啦。淨係嚼中间你有回佣。点解你有回佣我屌唔好理啦总之吓。代持又好养券都好啦养二奶养三奶都好啦总之我唔系搞你呢啲嘢我搞你嗰个收回佣啫。咁大家唔关事嗰啲冇俾人周嗰啲咪安心啲啊。我原来唔系搞我。我有回佣我你周我唔到咁我咪神仙过海囉。大家都系咁样囉。咁所以呢个古仔呢大家真系未来嘅时候呢都要跟实嘅。因为即系如果真係中國即係 touch wood 萬一即係呢樣嘢爆煲嘅話呢你就大家可以睇到當年2009年呢雷曼爆煲事件呢其實係一個翻版嚟嘅。咁、你就唔使再 study 點解雷曼爆煲啦而家有個現成嘅 sample, 由低溫嘅過程呢爆去到爆嗰日呢就再示範一次俾你睇嘅。咁、所以你話而家即係中國即係你唔好鬧中國啲財金官員真係唔應該鬧佢哋嘅。呢啲問題已經係非人類智慧可以解決嘅， 係 冇得解決，除非一嚿隕石掉落中國嗰度死 Q 曬由頭嚟過嘅啫。如果唔係你冇得解決。 不過我諗唔到點樣解決喎，但係真係說實話，頭先阿耀尊講咧，就係、是、將幾廿樣嘢拼埋一齊咧 ，OK 有地方債，有私人企業債，再加其他嘢拼曬埋一齊嘅時候，佢某程度上你攞一啲。OK, 假設啦即係呢度當講故仔咁講啦即係你求其揾到啲批文嘅時候佢都幾似重金嗰條水喎。 有啲似㗎。 基本上好似重金咁嘅嘢喎。 但係最後個問題呢其實都係一樣嘢即係最後嗰啲債券嗰、那個 issue 話呢都係要共產黨包㗎。即係我國家債券冧咗阿公㗎啦地方債券散咗都係阿公㗎嘛。咁所以到最後埋單嗰、那個都係阿公㗎喎。咁阿公咁大條單點埋呢 三萬億美金七都係21萬億到但係你成嚿嘢你六十幾七十萬億 呢度真係唔知幾多個萬億㗎喎係 你爆眼㗎、 啊、你仲係要計唔到你啱講過啦譬如係地方貸款你30萬億、你理財產品30萬億、代持都係30萬億你咁計啦嗰、那個90萬億啦咁、你最大最难嗰条数，就算我话我输晒90萬億啦，你啲债券我全部收翻翻嚟，啲基金全部你同我执晒去，你啲基金经理咧，我当眯埋只眼，我当冇事发生啦，由一切嘢由混沌初开， 系啦， 唔好理啦，算把啦，由头由零开始，我哋再重新规划过，我拎90萬億出嚟输，个问题就系咪90萬億咧？啱未计咗一条数就系你唔知道里边嘅杠杆几多， 系 如果杠杆100倍嘅话，就90萬億乘100，你谂下嗰度几多个零啊？ 冥通嚟嘅咯， 嗰系冥通数额嚟嘅，咁我点将所有嘢翻翻转头咧？ 系同埋最惨一样嘢就系我哋都另外都会知道，呢啲咁嘅所谓嘅债券啦。肯定会有公司拍咗落即是上市公司拍咗落条数度㗎嘛。 又唔奇㗎你又冇得諗㗎。 係 呀。咁、如果你又话啦你有债券市场呢原来嗰个流入乱啦地方债呀、国债呀流入乱啦。算啦我假设啱讲90万亿乘100倍杠杆90万乘100我拎钱出嚟赔晒佢啦。总之你揸啲债券嗱我俾晒你全部赎返中国政府一个人话我全部赎返。OK?就到阿迪你嘅问题啦原来有啲嘢啲上市公司攞咗我又有拿嘢喎咁我好算数顶算数我全个 A 股同你收返晒咁呢样嘢就係文化大革命啦 係啦真係好 呢个就係财经界大革命 冇可能 收返晒一个黑洞里面跟住 way off 咗佢 由头嚟过啦。 系咯。 咁呢样几时会发生呢我就唔知道。 但冇可能嘅。 但我话俾你听你计到条数出嚟同阿习近平讲呢你包保你攞咗只中国如果有诺贝尔嘅话你一定攞到。 系 啦。如果你可以 structure 一个产品就係地方贷款、 嗯、 加呢个嘅理财产品、 嗯、 加呢个嘅债券代持、嗯、structure 咗一个咁嘅产品出嚟嘅话呢你都将会喺华尔街里面你隻手遮天㗎喇。 冇错。 你太劲啦呢样嘢。真係实在太劲啦。嘩问题去到呢度只係一个开始嚟㗎啫。 係。 仲未解决㗎。因为点解呢地方贷款一样喺度发緊国债一样发緊代持一样做。 唔会停㗎。 係唔会停。因为你要知道就係、是在中国那个财金圈子里面其实是反映了很多人的劣根性。 嗯 这个劣根性是除非人死了、嗯、如果不是解决不到。 好透透。 千呼万唤 ,2013 震撼回归猎奇王禅飞奶夜王新比由二月中起一年十个星期同大家走入22世纪万花筒 ,Stage 2, Regazine 友情联播。